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不把你抱紧，共珍惜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天冷你就回来吧，我们此刻看看都已经到公众平台上报道的有哪些朋友，比如说圆圆 Cherry 说句心里话，宋丽花满溪 Mr. 白，还有张默凹凸，以及齐先生 Ice 海明清新园初中早睡觉苗大叔，以及搞破坏的怪兽。很多朋友都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通过文字来写下了自己的一份祝福，包括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沐风，他在昨天临近节目尾声的时候跟我发送了一段留言，也希望在今天的直播节目里面把这样的一份想念送出去。沐风是一位刚到北京不久的朋友，从昨天开始也是第一次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他说今天我希望在节目中点播一首高进的别想他，要把这首歌曲送给陈姑娘，不知道能否有幸被选中呢。12:07，我们此刻听到的音乐来自高进的别想他，来自沐风点播。陈姑娘你能够听到吗？ 谁流眼泪，你说不需要安慰，也不需要有人陪，他是谁的谁，心疼又为了谁，还是什么无怨无悔，结果就像风筝飘落的花蕊、yeah, 就放手吧，想他，这世界有很多爱你的人啊，就放手吧，别想他，他是否值得你这样牵挂，就放手吧，别想他，爱过就好，何必要苦苦挣扎，就放手吧，别想他，把所有一切就当只是一个笑话。 界有很多爱你的人啊，就放手吧，别想他，他是否值得你这样牵挂。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下午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够帮你把音乐当中的这份祝福和想念一并的送达出去。我看到很多朋友有时候会点歌的时候好像把其他节目听串了，然后还说哎，为什么这个时间点还没有选我，其实我还没有在直播。但是可以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24小时都可以来到这里来和我留言。但是呢，直播是在12点，如果说你希望收听直播当中的那些祝福，你也可以锁定中午12点来记得收听。包括关注了的朋友也别忘了把这样的公众号点击右上角加上星标，这样你可以及时的收到我来向你发送的一些消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森森罗，他说我希望点播一首 Happy 送给我在北京的两个弟弟和我自己。我们三个之前呢是在一个单位的同事，都很喜欢你的故事我的歌的节目。但今年我离开了北京，来到了西安工作，很想念弟弟们，希望大家都能够 Happy， 也希望把这样好听的旋律再替他传递出去。我记得好像阿平是在西安那边通过网络直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 Life is just a bowl of cherries. Sometimes it is sweet or filled with worries. Don't be afraid when things go wrong. Just be strong. When things seem up in the air and everything is so unfair, and you stumble and fall, just pick yourself up and say.Chin up and be happy. Keep your chin up and be happy. 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接下来的这段留言我要着重的来念一下，他是在昨天的下午1:44给我发来的这段文字，但是当时已经下了直播了，所以我们放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来跟各位分享。他叫做 Emilia， 他第一次点歌我刚看了一下记录，是在8月22号早上9:55，那个时候他告诉我说希望点播的是往事只能回味。这次他给我留言，他跟我说了一大段话，他是这么写的。艾米莉亚告诉我，每天呢我都会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和这些声音擦肩而过。我的女儿是2016年5月出生的，先天性双耳残疾，去年她做了人工耳蜗，而今年2月我们从青岛回到北京来做听力康复。上课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40，等到收拾好东西回到车里面，刚好是我们节目直播的开始。刚开始听的时候，女儿还不太会说太多的话，就是叫爸爸妈妈。而经历了初春，走过炎夏，迈进了暖冬，没有想到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着你走过了大半年的时间。节目当中的每一首歌， Emilia 告诉我，她觉得每一份祝福她都可以心安理得地认为是点给自己的，安抚自己，为了孩子抛弃了心爱的工作的那份不舍心情，也坚定了我希望把女儿康复好的那颗心。现在女儿能说不少的话了，我经常问她说，你听收音机里面是叔叔说话还是阿姨在说话呀？是叔叔还是阿姨在唱歌呀？中午回家的时间刚好是1个小时，上车我们的节目开始，等到下车我们的节目刚好结束，一切都是刚刚好。他说感谢思萌每天中午暖心的陪伴，也感谢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出现的那些熟悉的 ID 熟悉的名字，虽然说从未谋面从未联系，甚至可能都不认识，但是听到直播里面你们的名字，我就知道你们是老朋友，感谢大家。他并没有告诉我说今天希望点播一首什么样的歌，只是单纯的分享心情。但是我为你选择了一首秦勇的《一起长大》，同样是他陪伴孩子长大的音乐故事，送给你。 在你的世界没有颜色，在你的世界听不到我的歌，可是你有最灿烂的笑容，证明你生命中还有梦。世界太大，他们看不到你，这是只能靠你自己，一步一步留下足迹，就有可能踏出一片天地。既然我们有缘相遇，我就不会把你放弃，你是我生命的继续。你会受到很多委屈，也会遇到背叛的爱情，这就是生活， 没谈的爱情，这就是生活，它并不容易。我们都会恐惧，承认它才有勇气，心与心的距离，坦诚后才靠近。想到你的微笑，就会成我 多么希望刚刚的这段 Emilia 的留言不光是她能够听到，我也希望她的女儿能够听到。再来念一下很多朋友的留言吧，刚才看到特别的感动，比如说每次她说祝福刚刚那位小朋友听力早日康复，归去来兮说希望 Emilia 的女儿早日康复，她的付出与期待每一位母亲都明白。朱莹烦不烦也在留言说好感动的故事，虽然是别人的，但是却温暖到了我。已经习惯了每天中午这个时间一个人或跑或走的锻炼，但是却想不到就在这一刻的平行时空当中，同一个世界同一片天空下面，有这样一位伟大的妈妈和超棒的宝宝在共同聆听。圆圆 Cherry 还说自己的小姑娘萌萌幼儿园的时候也是有几位特殊的孩子带着人工耳蜗，大家叫她天线宝宝，据说每年的花费也是还挺贵的，在幼儿园方面附近租房子就是为了上康复课，也有和正常孩子一起上课的，很不容易，很心疼，每次看到的时候都特别想蹲下来抱抱他们。Emily 如果说有你现在能够听到我直播的话，我刚刚已经把秦勇这首歌的名字包括他的歌词我很喜欢那一部分都在公众平台上发给你了，同时我也希望在直播里面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你说孩子现在已经开始说会说一些比较多的话了，那有一天我也希望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在有声来信的环节当中能够听到你女儿的声音好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若晨点播，他希望听到的是来自王杰《寂寞的人》。同时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告诉我你的一份故事。 没有喜，没有代价付不起，时间留在辛苦总得继续走下去，多少风多少雨多少挣扎在梦里，有谁能够真正温暖我心，从来分不清是压力还是追忆，伴我等待每个真心，寂寞的人最怕认真，情到深处才知痛，痛过的心流过的泪没人看见没人问，寂寞的人永远在等，为爱奔波过一生，冰冷的夜热烈的吻留下的都只是伤痕，

节目从表演到舞台视觉效果，让观众赞不绝口，连打歌歌手也直呼过瘾。十二期节目分别融入沙幕、雾幕投影、3D mapping show， 还有艺术装置等艺术和技术。第十一期王源歌曲《一样》在舞台上用四面全息沙幕围成了小空间，歌手一举一动和影像效果相配合，拉近虚拟与现实的距离。当一双翅膀在王源身后展开，掀起了现场气氛的高潮。而钱正浩的《触摸未来》也用沙幕进行了环形造型，把歌手围绕在幕后，整个人身处星空之中。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幕为幕，二幕为零，三幕为三，四幕为双零，五幕。 五幕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依旧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跟我聊聊天，或者是来点播一首你在直播中想要送达的一份音乐祝福。当然我还在下半场要开始之前呢，首先要来感谢一下刚才针对于我们念到了一段故事，好多朋友发来的祝福，感谢刚刚念到的或者没有念到有漏掉了一些 ID 那些朋友的留言，谢谢你们，你们的每一句话我都已经通过公众平台整理转发给了 Emily 啊，而且她也在直播中刚刚给我发来消息，感谢大家的鼓励和祝福。今天的下半时段，我们首先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期许，他要点播的是林俊杰《金沙期待爱》。 My life在等待，空荡的口袋，想在里面放一份爱。Why 总是被打败，真的好无奈。其实我实实在在，不管帅不帅，想要找回来， 想要找回来。 自己的节拍，所以这一次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期待，期待你发现我的爱，无所不在，我自然而然的关怀。你的存在， 你的存在， 心灵的你的方向，我一眼就看出 开始就是放手去爱。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你要知道，在我们的节目直播中，不光是有来点歌来传递祝福的朋友，还有很多朋友是在默默地听着，在支持着，也是希望用自己的一份陪伴来给予一些鼓励，来给予一些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经常在节目里说，大家有什么最近的心情变化、工作调动，包括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遇到了一些困难，都可以来分享。比如前段时间有孩子可能去医院看病啊，胃不舒服，或者说和家里面的老爸老妈吵架了，那和好的时候，或者说当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医生的叮嘱，你们和好之后的状态，都可以到公众平台上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也免得大家担心。每一个人在这里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生活可能都不容易，但是我们能够有这一个小时可以互相的搀扶扶持着，一起鼓励的往前走，这就是最重要的。小萌还给我留言说，昨天有人问到他如何排解压力，他说一方面呢就是跟别人聊天，另一方面还可以听咱们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可以通过别人的音乐，通过别人的故事来稍稍的跑个神儿，去畅想一下，在脑海当中勾勒出一个他的样子。哎，这个朋友为什么会点这样的歌，那他可能在工作上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他会是长发短发，喜欢穿衬衫，喜欢穿帽衫等等的，还挺有意思的。这样的事情会让我们距离这些陌生的声音越来越熟悉，越接近，就像老朋友，就像家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兜兜糖的点播，来自韩红《天亮了》，这首歌也是特别令人感动的一段故事了。同时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告诉我你希望传递的音乐祝福。 秋天风儿那么缠绵，让我想起他们那双无助的眼，就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我听到一声巨响，震彻山谷。就是那个秋天，再看不到爸爸的脸，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黑暗中泪水沾满了双眼，不要离开，不要伤害。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间，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风险。